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心里泛起嘀咕，这公孙先生摆弄的还真的是奇花异草啊，我看来都普普通通嘛，整个开封都未必能找出一两株来。切， 那姑娘看看要不要买盆别的。 老板极力想促成生意，端木翠果然不愧是将军出生，极其具有杀伐决断之才，但见他目光在四下溜了一溜，最后停留在地上一株最普通的白色茶花身上。 就它了。 就它了。老板欲哭无泪，这是怎样的客户啊，开始还以为是个肥羊，那么耀武扬威的，一开口就不同凡响，到了后来居然就买了这么一盆。打个什么样的比方呢，怎么说呢，就跟进了珠宝店开口就要海洋之星，结果店员屁颠屁颠殷勤了一圈下来，人拿了张宣传页跑路了。老板懒得理会他了，收了两个叮当响的铜板，几乎是用脚把那个盆挪到他面前的。端木翠兴致勃勃，一点都不在意。 老板，有石绿吗？ 端木翠右手石绿，左手胭脂，就在这茶花园里公然造假。彼时315协会尚未成立，监督举报机制也不给力啊，打假英雄等意味尚未，种种纵容滋生的土壤使得端木翠走上了歧途毫无压力。他得意洋洋地用指甲开了一点点石绿，小心地用指腹磨匀在白色茶花的花瓣上。老板在边上看得眼珠子都快脱眶了，他以为这样就能造出名贵的抓破美人脸吗？端木翠却做得认真，他打开胭脂盒，胭脂的甜腻味道浮上鼻端，仔细开抹着花瓣，唇角忍不住绽开促狭的坏笑。 这样做当然是瞒不过公孙先生的，哎，只盼先生念我这份心意，不要再摆出那副吹胡子瞪眼的模样了。 身后突然有人唤他， 端木。 端木翠身子一颤，这声音熟悉而又陌生，似乎起自不可名状的遥远之处，但明明却近在肘间。他有多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了？拿着胭脂石绿的手不可抑制地抖了起来，许多埋没却从未消失的记忆从四面八方迫降过来，潮水般风急浪高，又好像深不见底的漩涡。它是最微小的尘埃，死死攀附着水墨，被动而走，无所适从。端木翠慢慢站起来，眼底渐渐蒙上一层泪雾，她没有回头，压得极低的声音中还是带着些许难以置信。 大哥。 端木翠回过头来，杨戬正立在门口，柔和的天光自他身后披入，细小的尘埃在光晕中浮动。也不知是因为眼泪还是天光的关系，端木翠的眼睛涩涩的，一时间看不清杨戬的模样，只模糊看到他熟悉的身形，只那么一个轮廓，他已经止不住了眼泪了。说不清是开心、激动还是委屈、难过，杨戬与他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亲人那么简单。端木翠过往的岁月与杨戬有千丝万缕理不清的关联，不管是血雨腥风的沙场，还是漫长悠远的仙家岁月。杨戬是寒微的师长，亦是亲切的朋友，是战场的同袍，亦是可以依靠的亲人。端木翠含着眼泪笑出来， 大哥。 矮矮胖胖的老板看着端木翠，又看看门口， 这姑娘义正了， 干嘛对着空气又哭又笑的？ 下一刻，他的眼皮千斤重，他打了个呵欠。 啊，是关门的时候了。 于是他迷迷瞪瞪的去上门板，对门卖花种的沈嫂子隔街冲他嚷嚷：“ 嘿，你这个老抠油，今儿怎么这么早关门啊？” 他魂似没听见般，上好了门板，落了栓，闭着眼睛，云里雾里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终于摸上了床，一头栽进了黑甜梦乡。端木翠根本没有留意到身边发生了什么，他的眼光一直停留在杨戬身上。杨戬的样子几乎是没有丝毫变化的，还是那般意气风发，俊逸出尘。银色发冠，黑色大氅，通体散发着不可侵犯的凛然之气。他是天神，是战将，是自己的骄傲。杨戬向端木翠行了一步。 端木。 不知为什么，端木翠竟自惭形秽起来，下意识退了一步。他低下头看自己，他穿了件普普通通的翠绿色布衫子，裙边上沾了点泥，想来是在公孙先生的花圃里胡闹时沾上的。早上束发时漫不经心，方才一通折腾，发髻已经有点散了，几缕发浮在面上，颊上还有三道抓痕，浅了些，但到底有碍观瞻。他不知道自己下巴上还沾了点石绿，他原来如此狼狈。杨戬好像一面镜子，把他映衬得手足无措。杨戬走上前来，目光停在他脸上，伸手触上他面上的抓痕。 怎么搞得这样狼狈？ 杨戬的声音柔和得很，指腹在抓痕之上慢慢抚过，抚过的地方又酥又痒，进而奇迹般凝成羊脂般嫩滑白皙。好啦，端木翠眨了眨眼睛，又是兴奋又是忐忑。 好了。 杨戬伸手在半空中轻轻一扶，半空中波光粼粼，凭空出现了一面镜子。端木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似是不敢相信，又伸手验证了一回，这才露出笑靥来，对着镜子里的杨戬展颜一笑。 谢谢大哥。 忽的心下一动， 哎，背上也有伤，能不能让大哥也如法炮制呢？ 正想说话，杨戬却突然开了口。 端木，我在宣平数次意向召你，缘何从不回应？ 端木翠一愣，目光对上镜中杨戬的眼睛，又迅速避开。 我不知道有异象的事啊。 杨戬淡淡一笑。 端木，坐下说。 坐下。端木翠这才发觉地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张小鸡案，鸡上的盘中盛着瑶果，还有一盏细吞口的长颈玉壶，两个玉杯。端木翠咬着嘴唇坐下来，杨戬坐在对面，轻脱衣袖给他斟上了一杯酒。琥珀色的玉液香气馥郁。 你我兄妹好久没有这样坐着喝酒谈天了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伸手拿起酒杯，迟疑了一回，一饮而尽，然后用手背开了开嘴角。 谈什么？ 这般喝酒，牛角牡丹。 谈什么？ 杨戬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酒到唇边又放回岸上。 瀛州那帮酒囊饭袋急急将事情报到天庭，说是明道生变，温谷尾鱼作乱，端木上仙舍命封印明道，与妖孽同归于尽。 他们这么说？ 端木翠心中怅然，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。 你失去了法力，仙迹在明道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绝迹，他们会这么想也不奇怪。 杨戬顿了顿，唇角抹出一丝轻笑。 到底是自家妹子，他们是不在意的。 端木翠鼻子一酸，小心地抬眼看杨戬。 大哥找我了。 为什么不找？我有很多个妹子可以丢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